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312章，久别的重逢，心里边有千言万语，无数的疑问，但系放喺而家就只剩低系紧张同埋沉默。我谂豆腐佢哋几个应该都已经脱咗险噶啦，不过爷爷就唔愿意佢哋接触到地宫嘅核心部分，八成系利用地宫里边嘅机关等佢哋喺度兜紧圈。呢阵时真正向住地宫核心而去嘅就只得我哋两个，唯一嘅光源就系我头顶上边嘅头灯。呢、这个等我就觉得疑惑啦。喺此之前，阿爷系点样睇嘢嘅呢？唔通佢有夜视嘅能力？喺好奇当中，我就问佢，佢就冇否认佢有夜视，但系夜视嘅能力咧就唔系好强，大部分时间都要攞住灯嘅。对于呢一种能力系点样嚟嘅，咁就真系不得而知啦。似乎自佢有记忆开始，就冇因为话光线呢个问题呢就烦恼过。若果过咗半个钟之后，穿过咗笔直嘅墓道，我哋就入咗一间石门打开嘅墓室。与其话呢度墓室，不如讲系一个居所。而墓室靠左嘅位置铺咗一堆平整嘅干草，干草前面冇几远嘅地方，有一个好似篮球咁大细嘅青铜鬼，里面呢就盛放住啲清水，角落嘅地方堆住一啲污糟嘅布料，仔细一睇应该系一啲衣物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周围嘅地方一切嘅配置亦都好齐全嘅，大概都系从墓室里面攞嚟嘅现成嘅器皿啦，比如有三菱涂彩嘅斗碗、镶银象牙柱、生俑人戏灯等等等。睇爷爷嘅意思就冇话要介绍我佢呢一个咁嘅居住地，只系指咗一指对面嘅一埲墓门，佢又话到啦，跟住佢就推开个墓门，喺后边系一条笔直漆黑嘅墓道。呢条墓道里边就铺满晒墓砖，唔似之前嗰啲土洞墓道咁简单啊！一眼望过去，我就只觉得毛骨悚然，因为喺呢个墓道嘅左右，显然密密麻麻咁企住一排嘅白色人影。哇！呢啲系乜嘢嚟噶？我不由得个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到嗰啲白色嘅人影外边呢，全部都包裸住层层嘅白布，就好似嗰啲入殓嘅人形棺里面古埃及嘅木乃伊咁，但係呢佢哋冇棺材㗎嘛，而係一隻隻咁洞篤企晒喺度，好似护卫咁竖立咗喺墓道嘅两边，密密麻麻，一眼都望唔到头。阿爷讲呢个墓道嘅后边就係室同埋主角室，但係我就冇去过。我讲唔系，你去过，只系你已经唔记得咗啦。呢、这个墓道后边嘅所在，使到爷爷变成咗而家咁嘅样，使佢获得咗巨大嘅力量，使佢成为咗地鬼王嘅守墓人。我心知道，如果唔解开呢个墓道后边嘅谜团，阿爷只能够系而家咁嘅样，佢仲可以活几多年呢？佢能唔能够离开呢度？呢度一切都系一个未知数。原先我都冇咁恐惧嘅，对地鬼王亦都冇真正话摆喺心上边。但系爷爷呢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就摆喺我嘅面前，我睇住眼前嘅墓道，心里边不由得就冇底啦。只系觉得呢个墓道嘅尽头好似有一股睇唔见嘅力量，散发住无穷无尽嘅压迫感，向住我兜口兜面咁罩过嚟。爷爷行到呢度，不由自主就将个面具啊戴翻上个面上边，好似想通过呢个面具嚟阻挡啲咩咁。跟住佢又讲： 这里边的尸体是地鬼王的子民尸体，你要入去一定就要戴面具。我说不戴那会怎样？爷爷看了我一眼，声音早就已经没那么暴躁了。他说他们会活过来将入侵者撕碎，不过我没面具。爷爷未讲完就已经行到自己睡觉嗰啲干草堆下边，就爬咗几下，一阵间就喺个干草堆里边就攞出咗一个相同嘅面具嚟递俾我。我不由得好奇啦，咦，喺边度嚟噶？外边有好多。外边，我先系一突，跟住就反应过嚟啦。我讲吓，系咪嗰个群状嘅山壁上边啊？爷爷就岌咗下头。我不由得觉得呕心，心想这个这样的面具原来是戴在那些枝木角死人的面上边的。现在我都没办法了，只能够将面具戴上。不过我没有急住进入去这个墓道，先是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装备。这阵时豆腐他们就帮不到我，唯一就只能够靠我自己了。虽然讲阿爷的身手就已经是比传说中的更加之犀利，但是我觉得爷爷是一个好不安定的因素，他是受住某一种力量的影响，使到他完全被洗脑变成了现在这样的，甚至我都不确定如果一入到去的话，阿爷爷会不会又是被洗一次脑，或者还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不想爷爷去冒险。不过现在爷爷重新戴上了个面具，就等于他说我知他都想去，或者在这十四年的光影里面他也都曾经产生过怀疑，但是他就一直没有勇气，而现在我们的重逢给了他去验证的一个勇气。我定了一定神，就开始清点我的装备了。倒斗的探铲、锹子、纸笔绳索，还有这个匕首两把、飞刀十支、一袋的压缩牛肉，水就没了。不过呢，阿爷爷那个青铜柜那里还有一些饮用的清水，在武器方面有些薄弱，但是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极度透支，咁搣开了那个包装袋，将里面那些发了黑的肉酱就分成了两块，大嗰块我就递咗俾阿爷爷。其实呢，而家我哋嘅相处同我想象中系唔一样嘅。爷爷佢失忆咗，记忆里边精神抖擞、慈祥开朗嘅性格，而家就变得咗非常之暴躁。而我亦已经长大咗，除咗最初嗰个不受控制嘅拥抱之后，我已经冇办法再用细个嗰阵时嘅方法去重现温馨。气温仍然都是沉默，阿爷呢就将个肉揸喺个手入边咬咗一啖，跟住开始就狼吞虎咽起上嚟。我听爷爷讲过，喺呢度过嘅几乎都系如无饮血咁样嘅生活。片刻之后，一大块肉就俾阿爷全部都食晒，佢又盯住我手里边未食完个肉，猛咁就喺度吞口水。我个鼻一酸，就将剩低嗰啲肉都递咗过去，佢拧过个头，声音啊略显粗暴咁讲：我饱啦。呢个就系我嘅爷爷啦，佢系一个普通农家少年出身，骨子里边有住国人嘅勤劳堪厚，即使系误入歧途，最后亦都改邪归正。而家即使系失去咗记忆，不过对我呢一个突然飙出嚟嘅孙，佢都系下意识咁照顾起嚟。我就冇推迟，将剩低嗰半块都食埋，因为接落嚟唔知道仲要面对啲乜嘢，我一定要补充够充足嘅体力。进入墓道之前，我就俾阿爷呢就行喺我身后，因为我睇得出佢喺度极力咁压制住嗰一种嘅恐惧。我就两个人戴上面具，进入咗呢一条不直又阴暗嘅通道，两边都是包住白布的尸体，好像两排士兵咁。 死人特有的阴气在这个墓道那里流转着，等人家觉得温度也都下降了很多。若果过了三五分钟，墓道就行到尽头了，尽头的地方是一埲被炸开了的石门，石门上面雕刻着很多的面，用各种各样的表情来看着我们，有些呢就伸长条颈，好像想从石门那里捐出来一样。石门的前方的地面呢，可以看到有很多乌黑的血迹，但是就真的没有看到尸体一样的东西。被炸开了的石门显然就是阿爷他们那批人当年的杰作了。我拧转头问阿爷爷，诶，有没有印象啊？他那一把苍老嘶哑的声音就有些不稳了，他说冇啊。我又说，那现在还好吗？可不可以继续坚持啊？在我这一世，我就只对过四个人有这么耐心的，一个就是当年的萧静，第二个是豆腐，其次是顾文文，现在就多了一个了。爷爷突然之间捉住我的手，他干瘦的手指力度就很大的，一瞬之间我脑海里面冒出一个想法，心想就是冲着这一股这样的精神和力气，至少还可以活他十年二十年，说不埋可能向张三丰睇齐，活个一百三四十岁都未顶。这样想，我心里面就觉得几高兴。他捻着我的手，过了阵间他先说，我乜嘢都记唔到，我唔知道你讲嘅系咪真嘅，不过唔好入去，我感觉里面有一个恐恐怖嘅嘢喺度睇住我哋啊。我心里面打个突，心知道爷爷可能真系顶唔顺啊，于是我讲唔得，我一定要搞清楚呢度后边有乜嘢，咁样先知道点样逃你出去。在这里之前的交流里面呢，我就得知到一件事，爷爷是怕光的，更加确切地来讲，他怕的就是阳光下边的白天。在白天，哪怕是看不见太阳的阴雨绵绵，只要离开了你的地宫，皮肤很快就会被晒伤，同正常人的晒伤是不一样的，他这种晒伤会伴随着快速的皮肉腐烂。他曾经就试过去寻找其他的食物，但每一次游到地下河口的入口的地方，就被迫退回转头了。这个特性就有点像僵尸那样。当时我听到这里，我怀疑爷爷他是不是亦都，不过爷爷身上没有尸斑，而且他饮食正常。再者呢，从尸心这个角度去考虑，即使是一具活尸，那我又会怎呢？我不会好像对付萧静那样来对付他的。萧静是有负于我，我就可以痛下杀手，但是我对着眼前的这个人，怎会痛下得落杀手呢？事到如今，唯有就进入地鬼王这个官阁，才可以搞清楚当年阿爷究竟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样才能够知道怎样解决目前的这个困境。我讲完，阿爷的声音就暴躁起上来了，他说，你讲过是为了找我来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找到我了，那还有什么必要入去呢？我沉默了一阵，握住他干枯的手说，不过我想带你回家。石门上边被炸出个洞口，隐隐约约咁就涌出咗一阵嘅阴风。阿爷沉默咗好耐，佢讲：你仲讲过我系一个好犀利嘅人，既然连我都会变成而家咁嘅样，咁你入去岂不是咪？既然你认我系你个爷爷，咁你就听我嘅。不准向前走了。